雷霆的两个进展职业在这一刻都压上了，萧时钦更是眼睛眨也不眨地注视着。但是雷霆的攻势并没有因此削弱，萧时钦也没有疏于指挥。星星也许只是故弄玄虚，以此调转他们的注意力来减轻压力，这种可能性萧时钦是考虑进去的，所以即便是压上的碎随风和鬼魅财，并不只是寻找君莫笑那么简单，他们保持着对星星角色的攻击性。星星非但没有减轻压力，反倒因为君莫笑的悄然消失需要以四敌五而增加了压力。出现吧，萧时钦心中默念着，这样的局面叶修不可能一直这样玩下去。 2点钟， 雷霆频道，戴延奇突然叫了一声，说着就要朝那边施展一个法术。 不要分散注意力，交给我， 萧时钦立时叫道。他怕的就是这种情况，大家过分转移注意力去针对叶修的君莫笑的话，好容易营造起来的局不就破了吗？看到戴延奇的鸾鹿阴沉在那一刻已经转过视角，就要朝这边吟唱，萧时钦真的很佩服叶修。只是一个小手段，却能给雷霆的战术执行制造大困扰，叶修真的太了解选手的心理和反应。这种时候突然发现君莫笑踪迹的任何人恐怕都会第一时间做出攻击，这样一来雷霆的战术节奏可就乱了。 但是很可惜，叶修的对手是萧时钦。 看到萧时钦在团队频道里的指示，李一博笑眯眯地说着，君莫笑的举动他们这些有上帝视角的人当然远比萧时钦要清楚，他也和萧时钦是同样的想法，只不过在看到萧时钦完全看透并提防之后，李一博可就懒得去佩服叶修了。 嗯， 潘林在旁也附和了一声，他的心思已经开始动摇了，这一局看来星星真的是不行了呀，要不要开始为雷霆唱唱赞歌呢？潘林尚在犹豫，场上局面再变，暴露身形的君莫笑突然开始移动，戴延奇向他要做的攻击被萧时钦阻止，但他此时竟然反朝戴延奇冲着去。 别慌，是机械追踪， 萧时钦叫道。 哈哈，又被看穿了， 李一博笑道， 机械追踪和角色的体积大不一样，移动时带出的魂技自然不同，很多人或许分辨不出，但是萧时钦可是一个机械专家啊。 小手段再次没用，叶修看起来很无奈，君莫笑终于冲出，却是朝着张家兴的墓室回云。 围魏救赵， 萧时钦笑了笑，这种可能性自己也早有思考啊。方学才的刺客鬼魅才转身一个弧光闪，便朝君莫笑移动的方向截去，不发生这种情况大家还真不觉得，一发生之后顿时发现雷霆战队在连续不断走位进行攻击的情况下，相当之间的呼应依然做得极好，这队的战术执行力真是精准的宛如机械一般。张嘉兴也不会什么也不做，看准君莫笑冲来的轨迹，一团神圣之火悄然点起，暗伏在草丛之下。会中吗？张嘉兴毫无把握，眼前这个对手他太熟悉了，深知其可怕，这种小手段多半不会有用吧。还没等他想完呢，他放出神圣之火的位置，一团白色的火焰骤然一闪， 中了！ 方学才心中一阵狂喜，方学才更是不肯错失这等封印了技能的机会，鬼魅才急行加急跑，转瞬杀至，直接穿心刺。 这是， 方学才愣住，一个绿皮肤的哥布林挥舞着大棒朝他敲了过来，那亢奋的状态一看就是吃了鞭挞的，否则怎可能跑得这么快？ 这是个圈套啊， 是哥布林！ 方学才连忙送出消息，而这种最低等的小召唤兽他又哪里会放在眼里，干净利落的几招宰掉。 哥布林？ 萧时钦顿时一惊， 不是围魏救赵，这是声东击西。 刚明白过来的萧时钦 就见草丛再次急速颤抖。这一次叶修甚至已经不再掩藏君母笑的身形，又因为他的身边已经没有可以阻止他的人存在。滑铲、冲锋、冲撞、刺激、湖光闪，连续的各职业带移动的低阶技被君莫笑施展出来，依靠这些技能带来的移动效果，君莫笑在刹那间移动速度连刺客都比不了，更何况远不如刺客的职业柔道。成泰的碎随风来不及阻挡，眼看着君莫笑瞬间就已冲至他的目标身前。 肖队长，玩得开心吗？ 君莫笑出手龙牙。在得知那移动是哥布林后，萧时清立即就意识到了自己才是叶修真正要针对的目标，一再防备。但是君莫笑来得太快，快得让萧时清都心生懊悔。君莫笑是可以靠技能移动得如此迅速的，实在不应该上那个哥布林的当。翻滚，生灵灭朝侧一滚，避过这一龙牙的攻击，手中机械箱里往外一抛，一个磁场线圈被甩在了地上。轰！磁场线圈还没来得及将它的磁力释放波及呢，君莫笑的战矛已经戳到，直接炸爆。战矛跟着一跳，就又闪到了生灵灭的眼前。战矛的操作到底是叶修最熟练、最精准、最犀利的，这么多年战斗法师一叶知秋的生涯不是白过的。萧时清只能再让生灵灭避让，但是现在的君莫笑却不是单纯的战斗法师，战矛攻击不到的距离，千机伞变成枪形态，反坦克炮轰来，轰轰轰！爆炸的火光将生灵灭整个吞没进去。然而这时，萧时清居然还在频道里送出消息：“ 不要管我，保持节奏。” 本代冲上来救援的雷霆选手都愣住了。但是他们随即领悟队长的意图，叶修对萧时清的强攻也是他试图打破眼下局面的环节，如果雷霆选手蜂拥来救，星星受困的局面顿解，甚至以此为基点来一波反击是不是没有可能的，说白了也算是 box one 战术的变化使用。雷霆选手战术素养高，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保持节奏，适当策应。 雷霆中又有人说话了，是方学才。萧时清在雷霆是多年的队友，雷霆战队的副队长，他知道萧时清现在恐怕没有太多的精力进行指挥，于是又补充了一下战术规划。不能集全队之力奋力去救，那么也不能不救，保持节奏，适当策应。这样的打法就是想将君莫笑和生灵灭也纳入整体的战术节奏，正是对 box one 战术的合理破解。但是萧时清对雷霆的作用并不只是一个战斗核心，他还是一个指挥，尤其是本场对星星的打法需要他高密度的指挥来调整战术和攻击节奏，逼迫星星的短板安文艺。但是此时在叶修的散人君莫笑那可以瞬间打爆无数强手的咒语般的攻势下， 怎么样，还有没有时间打字啊？ 叶修竟然还扯出空来问道。全场寂静，大家都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此刻的心情。萧时清这是遭报应了吧？和蓝雨对战的时候，欺负人家玉文州手速不足以应对变化太多的场面，故意指挥战队将战斗指挥的变化极多，最终击败蓝雨。而此时叶修这个荣耀教科书算是给赛后无奈叹息的蓝雨战队好好上了一课，萧时清的这种折腾法就没办法了吗？当然不是，办法很简单，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想折腾出复杂变化的打法，萧时清也需要依靠大量的指挥，他的手速倒是没问题，但是当遇到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强攻时， 要命还是要指挥啊？ 叶修的提问就是萧时清此时要面对的最艰难的选择。雷霆战队的选手们也迅速感觉到了，缺少了萧时清的大量调度指挥后，他们的攻击质量大幅度下滑， 星星的短板安文义看起来已经可以勉力支撑了，毕竟他也是跟着星星走过挑战赛，又打了近半赛季的星星主力选手，平日没有疏于任何练习，或许天赋有限，但经过一年半的成长，他也不是什么庸才。雷霆的战术被破了，现场观众此时终于反应过来，掌声欢呼响起。而当安文义可以支撑住局面的时候，星星的反弹终于也来了。论选手质量，星星优于雷霆，这是赛前好多人就认识到的。 必须要救队长， 戴延奇在频道里说着，其他人也在纠结，但是他们又想等一等萧时清的指示，一个救字总算还是可以打出来的吧。和叶修纠缠的过程中，萧时清还是偶有抽空送出一点指挥的。要命还是要指挥，是萧时清面对的难题，救还是不救，是雷霆选手们需要做出的选择。但是叶修却好像知道雷霆此时面临艰难抉择的路口，攻势全开，君莫笑的攻势猛得让人觉得生灵灭稍有一疏忽，可能真的就要挂掉了。难道竟然到了打一个字的空当都没有的地步了吗？雷霆选手心惊， 戴，支援一下。 终于方学才忍不住了，指示戴延奇给予攻击支援，哪怕扯个空当让萧时清做出一次指挥，定下接下来的方向也好啊。 明白。 戴延奇的栾路阴沉转向了，众人把一切都看在眼里，萧时清被压制，戴延奇也要过去帮手，这是拥有顶尖高手的豪门战队团队赛时常会出现的场面，明星一拖二。这叶修，别人有明星时他和人家玩战术，别人玩战术的时候你和人玩明星。